时候又偏上岗，又排山花儿格外香，就好像他名字一样，亭亭玉立地透露着方向。他站在门前的地方，远远地望着对面的学堂，轻轻地挥动着满手老茧，盼着我慢慢走来的方向。慢慢地学会了向往另一边天空的景象，他没说过太多期望，只是把唠叨放进了行囊。他推着背影的方向，收起了藏在心中的沮丧，就这样一次一次的过往，不觉中春花又一次开放。每当春花开满了山岗，就好像是老朋友一样，音乐之中他站在远方，人群中为我轻轻地鼓掌。每当春花开满了山岗，来不及问候几句安康，